唱过无数咁多次，但系都希望唔会生厌啦。希望大家都习惯咗呢个叮一声咧，就开始咗今日嘅二千靓歌再重聚。大家好，我系 Albert 欧瑞强。由而家到十二点啊，即系一共三小时嘅节目咧，都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大家伴住个钢琴啦，一路咧可以好 relaxing 地，一路听住歌，一路可能进入梦乡都未定。不过咧揸车嘅咧就小心啲啦吓，因为唔可以瞌眼瞓，尤其是红灯嘅时候咧，就听到入迷嘅时候咧吓，要醒翻少少，因为转黄灯咧就要准备。仲有一样嘢要准备嘅咧，就要提醒大家嘅咧，就系今晚开始啦。个天气咧就会变扁地啦，尤其是气温咧，天文台话俾我哋听咧就会渐转多云，明日天气显著转凉，气温咧系初时大约系23度开始一路下降，日间徘徊喺19度左右，明晚气温就进一步下降，咁啊市区最低气温去到16度添，而新界再低2-3度，即系话咧由今晚开始，如果你夜晚要做嘢，又或者听朝一早起身咧，着多件衫啦 ，OK。今日嘅二千靓歌再重聚咧，当然有弹紧琴嘅 Vince 啦，吓我哋习惯咗，亦都系话建哥，唔该晒两位。但系今日咧就非常之非常之热闹，好有气氛，因为可能系咪圣诞又嚟咧？今日咧我哋又揾咗1、2、3、4、5位嘉宾，哇，得嘅咩？得嘅咩？得嘅，我哋咧就谂咗一个办法咧，就系、是。我哋喺 S2 仲系另外一个直播室咧，就系两个直播室一齐连线咧，就可以咧就好多嘉宾一齐唱歌一齐倾偈。所以咧今日我哋首先咧就揾咗点样形容啊刘广元咧吓大哥哥，你系佢哋又唔系公司又唔系乐队又唔系领班嚟嘅，你点样形容你自己咧？同佢哋。 我哋啊，咁啊，佢哋通常叫我熟龄爹哋啦，咁样 熟龄爹哋啊， 系咯，熟龄爸爸， 系啦， 都差唔多噶啦，因为30几年前咧，你已经喺呢个岗位度出现噶啦， 系啊， 啊，因为即系嗰阵我哋即系音乐上边咧，我哋都大家认知啦， 系啊， 咁多谢阿刘广元咧，今日咧就自己亲身嚟到咧，虽然咧你就唔肯唱歌，不过咧你就带咗呢四位唱歌非常好听嘅人， 系啊。 四位咧都系同我哋有少少唔系熟龄噶啦，吓啱啱调转， 系 非常之年青嘅三位女歌手，一位男歌手。 嗯， 咁有啲咧就系已经系嚟过嘅好朋友啦。 嗯， 譬如我哋逐个介绍啦，好啊 ，Casey，Hello， 大家好，我系 Casey 谢文雅，好开心可以再嚟 啊，系啊，再嚟啊，好开心，因为嗰个经验咧，即系你一嚟就话，又嚟啦，好开心，其实几年噶咯都， 系啊，几年， 哎呀。啊，咁啊几年噶啦， 时间真系过得快， 系真系太快。咁啊，谢文雅咧，一阵间就会同我哋又系又唱诗歌啦，又唱中文歌啦，各样嘢。不如我哋介绍埋先啦。 好， 又系唔系第一次嚟嘅 Karen。 Hello， 大家好，我系马拉 Karen 公柯韵。 再讲多一次，啲人都听唔系好明咩？马拉高唔系马拉 Karen 啊？点解叫马拉 Karen？ 因为我有个歌手我好中意嘅，叫做 Mariah Carey 啦。咁我马来西亚嚟噶嘛，马拉 Karen 啊。 系喎，我以为佢就咁话喺马来西亚嚟，所以叫马拉 Karen， 原来咧马拉 Carey。 咁 啊，中文名又比较特别，佢系公。柯韵 系啦，我姓龚嘅系啦， 系啦，姓龚嘅 系啦。咁其实上次嚟过嘅就系嗰个圣诞节嘅时候，不过都好多年前， 几年嘅圣诞节啊， 肥少少啦，我嘅样嘅，以前肥少少，依家瘦啲啦， 系咩？系咩？好肥嘅咩？以前。 有啲肉啦，嗰次系。 咁啊，跟住咧 ，Karen 隔篱咧就系 Angie。 Hello， 大家好，我系陈子莹啊。 陈子莹第一次嚟啫噃。 系啊系啊，我咧啱啱搭的士嘅时候咧，司机叔叔话咧呢个节目好出名噶，靓歌二千，佢好中意听噶。 哦，咁啊，多谢嗰位叔叔啦吓，咁啊，希望所有嘅的士揸紧车嘅都听紧二千靓歌。 应该都系噶啦， 就啦。今日咧就唯一一个男嘅歌手咧，就即系话喺即系三星半。月你發達啦， yeah. 男嘅係黃建文啊 ，Kim Man。 Hello， 大家好，我好開心可以第一次上嚟度唱歌俾大家聽。咁啊，好多人都話我田園歌手嘅以前都 係，哇！你個樣嘢一啲都唔田園啊，係 咪先？ 你直情係嗰啲前衞嗰啲，直情係唔知喺邊個時裝表演嗰度走出嚟嗰啲喎。 你形容得好好噶啦，已經有少露宿者嘅 feel 添啊，而家。 咁沧桑味啊， 系，但系我好开心，终于可以见到面啦， 系， 多谢，开心可以见到你啊， 多谢，多谢 Kim Man， 第一次，你哋开心还开心啊，总之咧就要报答我哋嘅听众，不过我 guarantee， 即系我做咗咁耐咧，呢四位嘅歌手咧唱歌都好好，啊，虽然咧佢哋好年轻，但系我即系系好难估计咧，即系一啲咁年轻嘅歌手咧，就好似唱咗好多年歌， 系， 唱咗好即系身经百战，其实都系身经百战噶，刘广元你讲一讲啦，其实你呢个组织。有几大有几多人咧？你咩嚟嘅咧？ 其实我哋属于呢个艺人之界嘅歌手小组嘅， 啦，艺人之界， 即系专唱歌嗰啲艺人咧，通常都喺呢度嘅。如果大家见到话，基督徒咁啊，咦，好可能就系喺呢个基督徒嘅歌手小组里面嘅。 系啊，好多我哋都好熟悉嘅添啦。 系啊，咁啊，所以噏啲名咁啊。 系啦，好啱啦，祖蓝啊嗰啲嚟过，全即系大部分都嚟过嘅。 系啊， 关心妍啊， 林志美啊， 林志美啊， 谭嘉仪啊， 谭嘉仪啊， 大家讲下江亚美啊， 江亚美啊， 系啊， 系啊， 好多嘅喎。 张彦博啊， 系啊， 罗力威啊， 你而家讲嘅全部都嚟过，你讲一个未嚟过嘅得唔得？你讲啊，你一路讲啊，一路讲。 雨乔嚟过未？ 雨嚟过。 咦？ 咦？好嘅， 你算数啦，好难嘅，好难中嘅，因为咧，我哋做咗廿几年呢个节目，咁啊，唔知几多个礼拜啊，乘廿二啦吓，系啦，咁所以虽然好耐，好似 case 咁咧，好耐先嚟一次，不过都一定嚟过，唔止一次。不如咁啊，我哋揾一隻輕輕鬆鬆嘅歌，頭先聽你哋噏幾句，好，我都好想加入。那個名叫做《分分鐘需要你》，阿 Yanji 係， 陳子瑩 係， 同埋 Case 都唱啊， 係 係 啊。OK， 因為佢哋真係唱歌咧，咩風格咧？有嘅，當然有試過啦，啊，亦都有中文歌，亦都有英文歌。 願我會執火箭帶你到天空去，在太空中兩人住，活到一千歲都一般心醉，有你在身邊多樂趣。 多謝 Case， 共你熱相相對，好得戚好得意，地冧天崩當閒事，就算翻風只需睇到你，只见阳光千万里。 又多谢 Yanji。 有了你开心啲，乜都称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似是阳光空气。星星叫，睇到乜都笑，有你在身边多乐趣。若有朝失咗你，花开都不美，远到荒岛去长住，做个假的你，天天都相对，对木头公仔做戏。有了你开心啲，乜都称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似是阳光空气。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似是阳光空气。有了你开心啲，乜都称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似是阳光空气。你似是阳光空气，你似是阳光空气。 真系冇得定。我喺度一路听紧佢哋三位一路唱歌咧，就谂紧我都细个都经常都会喺啲 church 啊嗰度出现，听人哋唱歌啊咁样。咁我头先有啲咁嘅感觉啊，直情系啊，系咪你哋差唔多一个礼拜都会有啲歌唱聚会啊啲咁样嘅？ 有，我今朝先同子莹一齐带 敬拜 嘅时候，咁你哋咪好似开 concert 咁咯，个礼拜。 不用個個禮拜的，我們通常是每季一次咯。 哦，每季一次，如果真的如果可以有 concert 我想一場真的搞不完。 是啊， 因為剛才說的那些歌手呢，講完哇，一人唱兩隻都搞不定。 是啊，沒錯， 因為有成幾十個，我相信 是啊， 是不是真的會有，還有都是我們很熟悉的。因為今晚呢我很開心，就是見到這些小師妹了。 沒錯， 這些小師妹呢个样子好后生噶，我谂都系真系好后生。不过咧，但系唱歌我一听咧，你知道我听呢啲好叻嘅，好似唱咗好耐歌咁样噶。 都系。 你我审下审下反先，审下审先。 系。 谢明雅 Casey， 你唱咗几耐歌？ 哇！我细细个就开始唱歌。 你可以咁系，兜住先，兜住先。 都超过十年啦，系。 系啦，兜住先就冇事噶。你话好细个唱，即系等于我好细个已经主持节目噶啦。啊，咁所以咧，我都系即系神童级嚟嘅。啊， 好明显啊！ 讲主持节目啊，因为我咧即系我唔系讲笑，我五十年前已经喺无线出现，唱紧歌系啊， 真系啊， 真系噶 EYT 系真嘅，我第一次上 EYT 自己表演。 哇！ 哇！你問你爹哋幾多歲啊？Karen， 啲有冇可能冇五十歲啊？可能 冇啦，同你差唔多咁後生啫。 咁頭先咧就係三個女孩子啦，就係陳子瑩啦、Karen 啦，同埋阿 Casey 啦合唱呢一隻，分分鐘需要你，我好想加入嘅。阿Kim Man， 你點解唔同佢哋一齊唱㗎？ 我都想加入㗎， 你想加入㗎？ 隨時啊，其實 佢哋好好聽，我啱啱暈咗啦已經， 好享受啊真 係，好享受， 係一個。點樣形容佢啊？呢個頭先你講話咩露宿者之家， 講笑嘅啫， 唔係好有型， 好靚仔噶嘛。咁但係問題咩咧？佢平時咧即係好中意 busking 啊。咁我曾經喺呢個世界各地咧啊，走咗四年半喎，全世界 咁巴閉啊， 係流浪。 哇，真係㗎，係哇，咁樣都生存到， 即係 好得喎 一支吉他啫嘛， 即係咁犀利啊！我真係一次都未，我真係我唯一一樣嘢冇試過嘅就 busking。 哦， 我真系冇，个个都以为我啊，你唱我真系一次都未，我都想，因为我见就见得多，我睇又睇得多，踎喺度睇又有嘅，即系喺外国喺澳洲好多嘅，但系可能我一细个已经即系喺香港一路唱，我十几岁已经喺度唱过，所以咧就冇唔兴噶，拉噶 嗰阵时俾人兴一定， 啲差人拉噶，所以我唔会唱咯。 咁嗰阵时你细个喺边度唱嘅咧？ 喺学校咯， 喺学校。 由学校呢一唱就唱到全香港嘅学校。 哦， 因为以前咧我哋好兴嗰啲叫 inter school 嘅 concert， 咁大家咧嗰啲学校咧都会啊，你又搞慈善嘅音乐会，多数搞民歌会，咁民歌会咯。 所以你就攞住支吉他，又容易吓，女仔。 好多女仔中意，你講得好啱嘅，好多女仔中意，但我唔知啊，真係慘啊，真係 唔係啩？ 我真係唔知嘅，我嗰時好懵噶。 嗰啲有冇俾啲情書你嘅啫？ 係啦，我損失咗好多機會，我自己真係懵然不知，真係慘。而家後悔莫及。 但係你嗰陣出碟嘅時候，《陌上歸人》咧，我先即係又瘋魔呢個香港。 咁又摸唔摸唔知 道，即係我肯定點解咧？我見證到呢件事嘅，因為嗰陣時咧，即係紅霸呢個中文樂壇就係呢個許冠傑嘅，突然間出咗個民歌 《 陌上歸人》，我直頭覺得一個新嘅文化出現啊！嗰陣時直頭係咧感覺係半斤八兩啊，真係。 嗰年咧就好奇怪嘅，即係啲人點解會突然間佢又唔係瘋狂嘅，我唔係 瘋狂， 我唔係偶像歌手，但係嗰年咧個最唱片嘅銷量 number one 咧係我， 我就係咯， 竟然唔係許冠傑喎，嗰年喎，淨係一年啫， 係咯， 係因為我賣，因為咧人哋嗰啲唱片啊 sample 都好犀利，一賣幾十萬，咁但係咧我嗰啲我一路賣咗年一年嘅，即係賣足一年， 係 真係嘅，咁所以變咗慢慢龜兔賽跑咁咯， 係啊，好犀利㗎， 一年啫， 嗰只碟隨時噏只歌出嚟就我識背㗎，係 唔係，但係咧我自細咧其實係聽好多歌長大嘅，因為民歌當然係其中一部分啦，咁但係咧我再早啲聽咧，其實聽迪士尼啊嗰啲卡通片嗰啲歌長大。 即係全球人類都聽嗰啲啊！ 咁所以咧，我好想揾阿 Casey 咧，將我哋帶翻去我哋夢幻嘅 Disneyland 啊，或者係海洋公園都冇問題，都可以聽到呢啲歌，好唔好啊？聽，因為我自細就聽呢一首叫做《When You Wish Upon a Star》。 好。Makes no difference.

重要。 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警方同食环署采取联合突击行动，喺美孚九华径打击两间涉及无牌经营食物业嘅烧烤场。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表示，有关烧烤场曾经向资科办申请安心出行二维码，并且以商业登记证做证明。涉案烧烤场曾经在社交网站标榜场内分 B 类及 C 类食肆营业，提示食客要扫描安心出行场所二维码。警方前晚同食环署联合行动中，17名烧烤场负责人及职员涉嫌欺诈及无牌管有无线电通讯器具被捕。食环署并向82名食客发出限聚令定额罚款。资科办就表示，根据记录，九华径烧烤场的负责人在申请安心出行场所二维码时，曾经递交商业登记证的档案作为证明。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特区政府在上星期成功发售新一批绿色债券，总值30亿美元，包括美元债及欧元债，是特区政府首次发行欧元债券。这批绿债认购反应理想，他说当局即将发行人民币绿债，进一步强化香港作为离岸人民币枢纽和绿色金融中心的功能。陈茂波在网志又表示，当局正积极筹备发行绿色零售绿债，让市民有渠道将资金投入推动绿色经济，在分享回报的同时，亦都能够享受更绿色的环境。他指出，特区政府及各个监管机构联合成立绿色及可持续金融中心，针对人才培训、数据收集及分析等方面，为业界提供支援。社区组织协会一项调查发现，过半数有申请公屋的受访长者轮候时间中位数达三年，近三成已达五年，期望当局放宽长者领取现金津贴的轮候公屋年期，并增建一至两人家庭公屋单位。协会在近两个月访问了190名60岁或以上居于不适切居所的长者，结果又发现九成半受访者表示因经济困难租住不适切居所，人均居住面积中位数大约50尺，而且亦都有鼠患、木虱及通风等问题。受访长者住户租金中位数是3550元，占收入比率约四成，他们主要从事清洁或保安等低收入工作。立陶宛外交部发表声明，对北京决定将中国和立陶宛的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表示遗憾。声明重申立陶宛坚持一个中国政策，但同时有权扩大与台湾的合作，包括设立非外交形式的使团。在北京，外交部较早时批评立陶宛执意允许以台湾名义在立陶宛设立代表处，在国际上制造恶劣先例，初步干涉中国内政。鉴于中国和立陶宛赖以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的政治基础遭到立陶宛方面破坏，中国政府为了维护自身主权及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不得不将两国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明日天气显著转凉，气温由初时的大约23度开始下降， 日间徘徊在19度左右，听晚气温进一步下降，市区最低大约16度，新界再低两三度。今晚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午夜后北风增强，有一两阵雨。展望星期二清凉及非常干燥，天色逐渐好转，随后一两日早上仍然清凉，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成功真的要靠父干？ 对于继承家族运输生意，我又冇话唔中意嘅，只不过我同阿哥暂时都冇乜兴趣。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联合制作广播剧《遇见展翅二》， 想知 N 身边饰演嘅何建强会点样选择自己嘅将来？ 就要留意逢星期三下昼3点到5点，天怡、子豪、阿涉三五成群同你继续展翅。 我是欧阳若曦，作为冠军职业赛车手，等我告诉你什么是驾驶的最高境界。入回旋处前要减慢车速，想定出口和行车线，出回旋处前要及早打灯和礼让其他车辆，而在螺旋形回旋处就要留意引导去出口的道路标记，见到有人在斑马线上就要停车让路，开门落车前要注意附近的交通情况。驾驶的最高境界就是互礼互让，安全到达。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文化快讯。 你睇下，你好鍾意追星嗰个 friend 啊，又 po 相啦。 睇过。 今次系佢同啲西装合照嘅。 梗系啦，咪前排热爆嗰套日剧里面两个主角着嘅西装咯。 咁都好影。 哈，西装都好有代表性噶。喺佢身上，你会见到裁缝嘅心思同细致。我听南丰纱厂嘅市场总监梁婉玲 Ellie 话，西装亦都可以睇到好多香港故事噶。 以前咧，即系啲冰船嚟香港啦。咁然後嗰個做西裝嘅情況係點啦？原來香港咧喺當其時咧已經出名係平靚正快噶啦，因為冰船嚟香港補給物資咧，其實停三兩日嘅啫嘛。咁但係唔係得一個人做西裝噶嘛？其實個船裏邊好多兵都會做西裝，咁所以其實佢哋咧要兩三日就完成好多套西裝，就送翻上船。其實香港一早就已經係咁 flexible 同埋咁有生意頭腦啦。 原来西装既可以反映时代，亦都能够记录时代噶。 系啊，除咗展览，大会仲举办咗一系列嘅活动，希望观众可以从经验中体会部分同西装有关嘅制作添。 我哋其实就安排咗一啲工作坊啦，分别系做一个自己订制嘅男士恤衫嗰啲纽扣咧 ，cufflinks。咁另外一个咧工作坊咧就系 card holder， 即系装卡片嗰啲图，咁就系用。不用的西装料加皮来做这个 card holder 的。 讲了这么久，你都未讲的展览叫什么名 字？土生洋相香港手工西装发展史，记住展期去到今个月28号，而地点就是。 我知道南丰纱厂嘛。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谁人没有跌倒过？谁亦会犯错？请不必数算我。曾在这世界走过，沿途上历尽风波，得被杀的多，却只懂抱怨不可。谁人没有放弃我？谁人没有放低我？唯独你愿意保守我，爱惜我，从没计较我的错，不管岁月蹉跎，因你的心印，纵使艰辛都跨过，纵 是我令你千般失落，千般失望也不会撇下我。要是曾令你太难过，会认真的改过。从未懂珍惜更多，一福一消磨，而在今天放过去悔当初。纵使我遇上多少风浪，始终得到你给我这爱火，能令我有勇气去面对我当初。无惧世事困扰我，只因主童话，始终得你一生守。 翻嚟二千里歌最重要啦，时间系9:39，差唔多40分啦。我系阿布兰欧瑞强，而家听到嘅呢一把声音咧，头先有出现过嘅噃，嗱、就系阿 Angie。 Yeah. 陈子莹你的歌声嚟噶噃， 系啊系啊，好好听， 好好听啦，系咪录音嗰个叻啊？ 都系嘅，都系，同埋监制好叻， 系啦系啦，咁啊即系把声梗系好听啦，监制点样点样评价？头先又讲完， 我澄清下先啦，监制就唔叻嘅，大家认识一个人就好叻唱歌嘅，你一叻咧，咁大家听到即系前面所有嘅歌手都系好 professional 噶嘛， 系， 咁大家都唱得好好噶嘛，咁呢个歌手特别一个地方就咩咧？我第一次听佢唱歌咧，其实喺个歌唱比赛里。 是 我就评判之一啦。我一听佢唱，我同隔篱一望一望，我哋评判望望咧，跟大家都躺同一样嘢，唱得好好听。跟住大家眼里面一滴眼泪噶， 即系前日睇嗰啲中国好声音啊咩嗰啲禁制嗰啲啊，哇！即系你眼望我眼，但系嗰啲系有少少演戏噶， 唔系嗰啲都好专业嘅， 好专业。 但系佢唔知多咗少少元素嘅，佢令到你听完之后咧，你系感动到你想喊嘅。 哦， 之后啲人所以即刻捉住佢咧，呢个要帮你唱一只咧，即系好有爱嘅歌，咁啊就大家听嗰只啦。 歌名就叫做《 得你爱我》， 系一首诗歌。咁其實詩歌咧，大家都我哋印象中嘅詩歌咧，就係我哋小朋友嘅時候咧，就喺啲 church 啊、上堂啊，咁啊嗰啲詩歌嗰啲唱曬嗰啲 即係唔啱音 唔啱音嗰啲歌， 《朱令我》啲 係啦係啦，多數都唔啱，即係中文多數唔啱音。不過咧就我都幾中意唱英文嗰啲啦，英文嗰啲咧就其實詩歌咧即係都對我嚟講好貼近，好貼近，因為。可能也因为一首诗歌而令到我做咗歌手嘅。 哦，系 啊， 边只？ 你讲咧，你实识实听过嘅？唔系，嗰个叫 In the Garden。 In the Garden， 在花园里。一阵间又唱经，一阵间嗱，我应该唱俾佢俾你听。系喎，你系喎，你哋全部唱诗歌啊！今晚我都要唱翻一首。但系我就系中意嘅时候。中意有時候唱嘅，唱咗咧點解會關即係我入行事咧？我以前唔知道我自己識唱歌，咁但係中意咧就音樂堂嗰個音樂老師咧就唔知點解，你快啲唱歌，唱完歌俾分啊，要考試啊咁樣，即係當考試。咁我就求其喺度揀啲我識唱喎呢只咁樣啊，咁啊唱咗之後有 A 喎 ，A 唔係啩？ 有分數啊！ 即系唔系啩？即系竟然觉得有冇搞错啊？咁犀利嘅咩？我 冇办法，你咁出色嘅男人，漆黑中嘅萤火虫， 咁又唔知咩叫？即系叮一声，咦？可能即系我觉得自己可能识唱，不过一阵间先算啦。而家咧啱啱听完呢一首咧，就叫《得你爱我》，真系第一次听就好听嘅歌咧，我就为之好听，系真系噶，好紧要嘅。第一次听啊，即刻可以感动到人咧，比较难嘅本来啊。咁但系头先就多谢晒。Angie 啦，啊，將佢嘅聲帶咧，同我哋第一次分享。不如咁樣啦，我哋翻嚟咧，就因為今日咧，我哋有四位歌手嚇，即係劉廣元唔係啊，今晚嚇，咁啊四位歌手咧。由我哋分開，已經係你眼望我眼咧，隔住啲玻璃咧，我哋有兩個直播室， 都係啊，真係 一齊直播咁樣先至夠熱鬧啊嘛， 好有距離。 係啦，咁啊，但係佢哋嘅聲音咧，如果大家一路聽到十二點咧，你就會分得開啊，邊個嚟嘅咧？呢個係阿 Angie 頭先唱嘅，個 Karen 把聲係點樣嘅咧？嗬，啊 Karen。一陣間先講你啲威水事啊！唱只歌聽一下先啦。 好啊！ 不過預告一下啦，各位聽眾，呢位馬拉 Karen 咧係我哋喺香港有啲電視節目嘅金牌得主嚟嘅，唔係奧運，但係佢都真係攞咗金牌嘅，金牌之中嘅金牌。不過而家你揀一隻。 近期都经常都会听到的梅艳芳歌曲。 是啊，个电影看完之后就好想唱她的歌了。一阵间分享一下这首就好经典，我不用讲歌名。 看看认不认得先哦。好新的感觉，因为我哋听过梅艳芳的歌咧，阿妹把声咧就系同你啱啱好似相反咁， 相反嘅系， 佢系低 key 嘅，低沉嘅，但系咧啱啱嘅 Karen 啦，马拉 Karen，sorry， 啱啱调转系好清丽嘅，把声音好佢系清，但系咧个样咧，其实当然都唔似嘅，阿 Case 话佢讲得唔错嘅。因为咧，我哋先知道边个叫做酒井法子。 因為 Karen 咧，我諗個樣真係有成七八成似， 係 啊，係啊，形象啊，笑容啊，咁如果大家又睇唔到而家唱緊歌 Karen 個樣咧，你上網睇一睇酒井法子，即係出道嘅時候啊，即係我諗廿歲到嘅就嗰陣佢，我就梗係知啦，咁但係嗰陣個樣真係似你而家，不過你後生啲， 仲後生咗啲， 你再後生啲， 其實我唔後生嘅。大家可以上网睇下我嘅样子，跟住再睇下酒井法子。不过唔好 search 我嘅年龄啊。 因为头先讲起你啲威水史咧，啱啱即系恭喜你。我哋应该要喺出边咧准备咗支香槟，再同你庆祝一下。 咁开心。 系啊，讲完啦， 系 讲下佢啲威水史啊，真系好威嘅， 系嘛？咁喺个电视台度啦，有啲叫咩斗咩嗰啲啦吓， 叫咩咩斗啊？叫喺前讲系啊， 边讲 咁讲可以？ 可以讲演斗 演斗厅嘛？有我有睇过，我好佩服即系呢个制作呢个节目嘅人， 系 因为真系好多心机啊！我一路睇我就哎呀哇真系做死人啊，做死人啊 ！Exactly， 你明白个制作 啊？我谂都谂到，我谂你哋拍好耐好耐先至拍完一集嘅， 一集啊，其实系拍咗多过12个钟啊！ 唔出奇， 我记得系去到2627噶， 唔出奇， 哇！ 系啊， 因为呢啲咧完全系又要即兴啦，又要人多啦，又要准备功夫，又要作定啲歌啊，又要好多好多嘢，即系做制作人就明噶， 冇错。 一睇完咧，哇！呢个边个做嘅？死咯，死咯！我 系其实系黄子轩同埋嘉燕妈妈嘅女， 系 阿珊姐，我哋叫佢。咁咧，佢哋就谂咗呢一个节目啦。咁佢哋度咗好耐呢个模式啦。其实最难嘅位咧，就系要请啲 artist 上去嘅。 系啊。 咁因为咧嗰个模式咧，其实系冇人想象到系发生咩事嘅。佢哋要特登拍一个 pilot， 跟住俾啲 artist 同佢讲啊，我哋会做嘅系咁嘅样。 咁啊，比如你嘅简单啲讲一讲啦。譬如你参加咗好多届，咁啊个结果咧就调翻转讲先啦，就赢晒啊！你就即系你咪叫 PK 啊？佢哋系咪一路咁样大家 PK？ 你 PK 咗，我谂你即系赢 PK 王、 PK 皇后，赢咗几多个啊？ 嗱，佢喺台湾又嚟 P 过 P 一次啦，香港巨星又俾你 P 咗嘢，自己讲下啦。 呢一个咧，其实我有上过两次，第一次咧就系输咗嘅个 MVP 系我攞嘅，跟住咧再 call 翻去咧，咁就全部之前嘅歌手们啦，再 PK 多一次，咁攞一个终极嘅 MVP 奖，咁我结果就赢咗啦。不过其实嗰个过程咧，系我哋要斗啲乜嘢咧？其实系斗我哋对音乐嘅急才啦，因为我哋第一要写一首 original 嘅歌啦，咁我就写咗一首咧系关于马来西亚食物，同埋教大家讲马来西亚文嘅。 Really？Yeah， 叫做 Terima kasih。 即系多谢晒。 系啊，多谢晒，系啦，咁就 可唔可以清唱黑噏嚟听下得唔得噶？ 系啊 ，Bish， 你知唔知佢讲咩？你因为佢都弹唔到喎，要你自己搞掂。 系啊。短短的短短 saudara saudari， 每天交个新朋友，可知去去约大集会，十二送三通，连去你上金衣，那些拉麦白骨爹只想你说成得你吗？ 我识白骨爹喎，我识听白骨爹， 系啦， 白骨爹出埋， 有好多美食，系啊， 真系犀利啊你！ 跟住有啲印度腔喺入 边，系啦，即系马来西亚应该揾你做一个旅游大使兼音乐大使。 系啊，因为我好中意即系介绍马来西亚嘢食啦，同埋榴莲嘅，我都有特登系专讲榴莲经嘅。 哇，真系犀利！ 咁作呢一首歌，跟住我哋又玩其他嘅，即系俾一首歌，跟住可能斗快啦，即系好快嘅节奏啊。或者是不同的曲风不断转。 不断转。 可能有 jazz 啊 ,musical 啊 ,rock 啊这样。 哦真的。又要有急才又要唱得好同埋要作曲填词都要识埋。差不多是音乐全才才可以做 PK 皇后。这个香槟要抵请你饮。多谢你刚才的抱紧眼前人添。真的犀利。一阵间还有些什么多謝點講啊 ？Terima kasih， 又要卷卷嚟㗎 ，Terima kasih，OK， 我哋一齊 Terima kasih， 即係馬來西亞話嘅， 係啦， 多謝曬， 多謝曬。 多謝曬 Karen， 因為 Karen 咧就喺馬來西亞嚟嘅，而家要變咗香港居民㗎啦。 半個啦， 差唔多啦， 差唔多 喺度長住噶啦。係，咁以後多啲嚟我哋呢啲音樂聚會就得啦。 好玩啊！ 二千零歌再重組咧，今日好開心咧，就揾到幾位咧唱歌都非常之叻，之餘咧原來咧哇對音樂啲急才咧真係厲害， 厲害厲害 ！PK 皇后，跟住我想聽頭先講起詩歌啦，就講完嚇。咁呢度四位咧都係你哋。藝人之家裏面的歌手小組， 冇錯， 即其中四位啫， 係啊， 咁佢哋咧就唔使話好似翻工打卡咁嘅，即係你中意嚟就嚟，幾時約會就大家 完全冇問題噶， 係 ，Albert 你嚟我都好歡迎噶， 啊 ，OK 好啊，咁即係我都中意同啲後生仔女 get together， 係咯， 係啊，一齊 jam 歌啊啲， 好開心噶， 好開心， 尤其是咧，我想聽翻有時阿 Vince 咧，而家 Vince 咧，佢間中咧。佢就喺呢個節目咧，就會唱一兩首詩歌。 佢都係歌手小組嘅成員。 係啊，呢個唔使講啦，佢睇年紀知啦。佢一早加入咗噶啦，應該嗱，因為佢細細個咧，即係佢真係好細個就喺 church 嗰度彈琴，咁樣開始嘅。咁啊，平時唱嗰啲詩歌咧，我好多都未聽過。不過咧，就覺得真係有嗰種好舒暢、好有啲感受嘅感覺。咁所以咧，我又想聽翻首現場唱嘅詩歌，就即刻請個 Angie 啦，陳子瑩咧同我哋唱一首我多數未聽過嘅歌，得唔得？ 好，唱俾你聽嘅。 好啊，你介紹一下。 好啊，這是什麼道理？唱俾咁多位嘅聽眾聽啦，都祝福你哋啊！ 我。如此为我毫不美丽，像泥中的花朵被践踏至枯萎，人生仿似没存在真谛。心放弃自己，然而你却说不会把我遗弃。超越人间的道理，十架待死的恩情，使这生重现传奇。在昨天曾觉绝望，今天已全。重新找到生存勇气，重演传奇，在昨天曾觉。

真是轻松一点，为何小孩子的感觉可以改变你所思？天真快乐谁也有，轻松的于小时候白白拥有。今天你在寻找一些感觉，仿似小时候思想。回头曾路过的景点，重拾那些年少的心智，这满意是什么？不紧成年人暂时轻松一点，为何小孩子的感觉可以改变你所思？天真快乐谁也有，轻松的于小时候白白拥有。今天你在寻找一些感觉，仿似小时候思想。那些年少的心事，这玩意是什么？不紧要。为何小孩子的感觉可以改变你所思？天真快乐谁也有，轻松的于小时候白白拥有。今天你在寻找一些感觉，仿似小时候思想。回到曾路过的景点，重拾那些年少的心事，这玩意是什么？不紧要，能重拾当天那种心志。 刚刚听过就是我们今天的嘉宾歌手谢文雅 Casey 的新歌来的《小孩子的玩意》， 是 谁作的？ 是我自己作的、作曲填词、 自己写埋添 啊， 即系曲词都是自己。即系而家今日在座的所有的音乐人咧，即系唔系就咁歌手嘅、全部都是全能 嘅，系啊，真系天才横人， 天才横人系真嘅。多谢晒咧，今日我哋咁多位嘉宾咧，同时候咧，好少有，因为疫情之后咧，我哋未试过。即系咁多人坐埋一齐、虽然咧隔住两个房，但系我哋睇到噶嘛，咁咪一齐播音，咁诶真系好热闹，好有一种暖暖地嘅感觉。因为咧天气会冻啊，咁啊坐埋咧取下暖。好似呢张台，我成日都讲笑就系话呢张台咧用咗几十年啊，唔系我系即系电台用咗几十年都系呢张台。呢张台中间有个窿嘅，唔知点解。诶，其实咧系 就 要嚟打边炉，系啊，冇错。就是火鍋 一人火鍋嚟嘅呢個。 我經常都想真係攞個火鍋翻嚟擺個窿度，唔知可能要嚟擺咪啊啲點。不過咧就真係好有一種家的感覺。天氣凍啊，因為今晚開始咧就越嚟越凍啦。天文台話俾我哋聽咧，聽日會顯著轉涼嘅，咁嘅氣温咧會日間徘徊喺19度啫，日間都係19度，一路咧就會進一步咧。就会跌到16度添，新界会再低两三度，咁所以大家外出嘅时候咧，一定要带件风褛，甚至乎咧羽绒。我觉得咧，如果喺郊外咧都无妨嘅，请大家即系小心啲。翻嚟二千靓歌再重聚咧，当然啊，多谢阿天使同埋阿健哥，我哋仲有咧就系阿刘广元咧，我哋即系呢位。 在艺人之家几十年的大哥哥呢，真的不止一次两次三次的了，你都是带队啊，即系好似真系啊，例如我哋呢个节目有讲紧， 我哋监视住啊， 系啊， 唔系肯定啲唱好啲啊， 唔系最紧要咧就系其实你今晚咧最重要嗰个任务咧就系咧完咗之后咧就带佢哋去宵夜 ，OK， 唔系冇问题嘅呢个， 即系埋单唔知系咪你，我唔知， 唔系你有得埋嘅咩？ 阿刘讲完咧系啊，即系佢自己亦都系音乐人啦，喺唱片监制啦吓，就随时开声唱都冇问题。头先有啲男和音咧就系佢嚟噶啦， 我知有都听。做一听嘅时候，边个喺度嘈住晒，叫熄风扇咁啊！ 我哋今日唯一一个男嘅歌手咧，就第一次上嚟嘅咧就系 Kim Man， 系王建文啦。 系 咁，除咗唱好多随时唱我哋中意嘅流行曲之外咧，一阵间讲下你嗰啲全即系周围去 busking 揸住吉他周游列国啊，即系流浪世界嗰啲经历啊。不过而家咧想唱一只诗歌听下，叫上帝早已准备。预备咗你就所以有几年嘅经验啦， 系 都系靠佢保护住你，牵引住，的确系啊。OK， 我哋今日特别嘉宾系 Kim Man。 就算我可得到世间的财宝，但你却说要我知道是永生的道路。是我在罪人时，你赐我总保。就算我可得到今生的自豪，但你却说要我知道，别为人迟而烦恼，在绝望里投诉。只要仰望住，哪怕会迷路，上帝早已预备。我不相信运气，即使风光明媚，但却不是你预期。上帝早已预备，至少我不被遗弃。就算我可得到今生的自豪，但你却说要我知道，别为人迟而烦恼，在绝望里投诉。只要仰望住，哪怕会迷路，上帝早已预备。我不相信运气，即使风光明媚，但却不是你预期。上帝早已预备，至少我不被遗弃。 黄建文，多谢晒， 感动感动 感动嘅呢个歌叫做《上帝早已预备》，系揸住吉他唱都好啱嘅。如果喺 busking 嘅时候都有唱诗歌嚟， 都有噶。我最初流浪去澳洲嘅时候咧，我得七首英文歌啫， 系 其中一首系 Perhaps Love。 哦，已经将 Perhaps Love 带队， 所以我系会即系因为我知道你唱，好多人都知道你唱呢首歌，跟住好出名。因为我嗰阵时唱婚礼嘅时候咧， 哦， 其实我系 热门歌嚟嘅 ，Perhaps Love， 听你嘅版本， 我就听 John Denver 嘅，因为 John Denver 同埋 Placido Domingo 咧，就真系好嘢，即系发明咗咁样唱法。我相信系佢哋发明咗，先至有呢一个难为正邪定分界。系啊，即系一个民歌手，再加一个艺术歌曲嘅大师，咁样合拍，好得意咯。咁但系其实你讲呢诶诗歌咧，我细个其实咧，唱民歌嘅时候咧，系不经意唱咗好多好多诗歌。因为其实以前初期我哋嗰啲 simple folk 噶啦，嗰啲简单民歌咧，来自美国嘅，尤其是咧，全部都系诗歌嚟嘅，基本上。 哦 ，OK。 好多 Hallelujah 嗰啲歌词喺里边嘅，因为以前啲捞乱咗嘅，因为佢哋乡间嗰度咧，大部分人都信即系信基督教啦。咁然后咧，佢哋所以作嗰啲民歌啲 folk song 咧。好多都係即係其實都係詩歌嚟，詩歌入邊，譬如你好多都係嘅 ，This land is your land 嗰啲全部都係詩歌嚟嘅，全部都係講緊聖經裏邊啲故事。 冇錯， 咁好多謝曬今日咧，見面一陣間再即係問下你，如果我有朝一日咧揸住吉他去流浪咧。俾啲經驗我， 你係咪有興趣呢一齊去玩下？ 我其實有興趣，不過我做唔到。講起詩歌咧，我哋應該我估啊，即係如果講中文詩歌咧，講完啦，係咪即係有？因為我哋圈裏面有啲好叻嘅作曲家啦，即 係 就寫咗好多呢啲本地創作嘅詩歌。 係啊，冇錯。 譬如 金培达啦， 系啦，金培达写好多啦， 好好听嘅真系。我哋写啲丧礼咧， 系 有首歌叫《耶和华是爱》， 系啊， 唱到咧， 系啊，真系佢写嘅， 系啊，好紧要啦，佢写嘅歌咧好好听。 咁啊，大家都知道金培达咧就喺即系电影背后啊，即系作曲啊，即系攞晒最高荣誉啦。 系啊，我谂系即系华人天下第一人，可能系。 系啊，因为讲起呢十年十几年啦，我相信最。多人中意嘅詩歌，可能啫嚇，我認為啫，即係可能我接觸得比較少，梗係愛是不保留。 盧永亨啊， 係啦，係啊，盧永亨 犀利啊！ 咁咧就呢個，我淨係講呢個節目，即係最多人點唱嘅，最多人中意聽嘅，或者我哋唱得最多嘅詩歌咧， 就係愛是不保留， 都係呢一首。 正話我哋這是什麼道理都係盧永亨嘅作品， 係啊，佢係真係太出色啦， 係啊， 佢寫嘅歌都多數都會非常好聽，尤其是呢一首啊 ，Kiss。不如你用一个唔同嘅风格，头先你就唱咗一只小孩子的玩意啦，今次就唱呢一只爱是不保留，我相信感觉又完全唔同。 好啊， 常听说世界爱没尽够，哪里会有爱无尽头？尘俗的只在乎曾拥有，一刻灿烂便要走，而我却确信爱是恒久，碰到了你已无别求，无从解释，不可说明的收过后仍长存不朽，谁人受痛苦被悬挂在木头，至高的爱尽结于自尊的手，汗血在流反映爱没保留，持续不死的爱都慢世不生命全归主所有，要将一切尽献于我主的手，我已决定跟 将呢个片段咧可以剪辑出嚟咧，就摆喺唱片都得噶。讲完 真系， 即系一个现场感嘅《爱是不保留》。 嗯， 同埋最主要咧，除咗阿 Case 主唱啦，就哇喺大家即系完全唔需要即系夹嘅，唔需要排演嘅。阿 Vince 有唱啦，阿广源有唱啦，吓 Kimman 有唱 ，Angie 有唱咧 ，Karen 都有一齐和音。呢、這个版本 Case 你真系幸福啦， 幸福啊！ 即係其實呢啲好聽嘅歌咧，幾時唱都都唔覺得膩，唔覺得厭嘅。呢啲就真係超級嘅好歌，因為呢一隻係其中一隻嚟嘅。係 啊， 咁啊寫得好啦。咁啊，另外仲有一個版本嘅，你知啦。即係佢有一個唔係 分離 教會版，即係嗰個叫做 我信 愛是恆久。嗱，即係直情係 crossover 咗出去。即係我成日都覺得，即係如果一隻。譬如話我願意咁先算啦，你唔當佢係詩歌又得，其實本身係詩歌嚟嘅， 係啊，係咪？ 即係其實最好咧就可以 crossover， 冇錯， 非教徒或者教徒都同時欣賞咧，就至好啦。咁如果你講起呢啲歌，我頭先講過啦，我自細咧我就都讀呢啲教會學校，好得意㗎，唔知點解呢個有啲緣分嘅，好多間啊，寄宿都係喎，寄宿你即係日日都要唱，一起身就唱，晏晝又唱，食飯又要唱，夜晚又要唱，即係咁樣。 真係唱 好多歌，我識曬呢啲詩歌嘅，細個都唔啱音嗰啲我就識。但係咧，由呢一隻頭先我講話我中意嘅時候咧，就因為唱喺音樂堂咧，就老師叫我求其揀只歌咧就考試，就唱呢只歌。當然咧就我調翻轉啊，幾奇妙啊！我就唔係教徒，但反而我而家介紹翻俾啲教徒啦。嗱呢一隻咧， 正啦， 就咪係啊，好嘢嚟㗎，係好即係當然係一啲好質朴嘅啊，即係唔好介意嘅，即係我冇你咁有感情，但係我想揾翻我中意嘅時候嗰種感覺，嗰種唱法。多謝阿 Vince， 佢喺細個嘅時候喺教會司琴咧，應該有彈過呢一首。呢、這個歌咧就叫做《在花園裏》，英文一原裝叫做《In the Garden》。 I come to the garden alone, while the dew is still on the roses.And the voice I hear falling on my ear, the Son of God discloses. And he walks with me and he talks with me and he tells me I am his own. And the joy we share as we tarry there, none other has ever known. He speaks and the sound of his voice is so sweet, the birds hush the singing, and the melody that he gave to me within my heart is ringing. And he walks with me and he talks with me and he tells me I am his own. And the joy we share as we tarry there, none other has ever known. I stayed in the garden with him, though the night all around me was falling. But he bids me go through the voice of woe. His voice to me is calling. And he walks with me and he talks with me and he tells me I am his own. And the joy we share as we tarry there, none other has ever known. 呢一首有中文嘅，即系呢啲我系唱翻一啲即系好幼稚嘅嘅时候，我中意嘅时候唱嘅，所以我都好记得呢一只歌。 小孩子爱进天国噶， 唱会啊， 系咩？歌名叫做《In the Garden》。十点半的新闻报道下，我哋还有一半的2000靓歌在重聚。当然，我哋有四位特别嘉宾，全部都是 with very very beautiful voices， 好靓嘅声音。一阵间再见，一阵间见。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内地疫情防控专家团第二日的考察行程，到访机场、北大屿山医院、香港感染控制中心、港珠澳大桥口岸、竹篙湾检疫中心及位于启德社区会堂的个案追踪办公室等。政府表示，內地專家團到機場，了解機場內地航班及國際航班的分隔措施、機場員工接種疫苗及接受加密檢測的要求等，亦都到訪食物檢驗辦事處考察抽驗進口冷凍食品的工作。專家團其後到訪北大嶼山醫院香港感染控制中心及一間位於東涌的餐飲處所，考察適用於餐飲處所的防疫措施及限制。在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專家團考察旅客及貨車的檢疫、出入境手續及清關安排。渔护处处长梁兆辉表示，捕捉及人道毁灭市区野猪的政策并非一刀切，只是针对市区野猪黑点，不会影响郊野范围的野猪。有九岁小朋友发起联署，希望政府重新审视新措施。渔护处回信时说，为野猪避孕及搬迁野猪至郊外，亦都未能改善整体情况，不能不改用更果断的方法。發起聯署的小朋友回覆本台查詢時表示，不想爭拗，認為已經引起小朋友及家長關注事件，希望每個人亦都學識尊重生命，尊重大自然。社區組織協會一項調查發現，過半數有申請公屋的受訪長者，輪候時間中位數達到三年，近三成已經達五年，期望當局放寬長者領取現金津貼的輪候公屋年期，並增建一至二人家庭公屋單位。協會在近兩個月訪問了190名60歲或以上居於不適切居所的長者， 結果又發現九成半受訪者表示因經濟困難租住不適切居所，人均居住面積中位數大約50尺，而且亦都有鼠患、木蝨及通風等問題。受訪長者住戶租金中位數是3550元，佔收入比率約40%，他們主要從事清潔或保安等低收入工作。保加利亞總統選舉第二輪投票開始，選民需要從現任總統拉德夫及索菲亞大學校長格爾吉科夫之中選出下一任總統。投票時間是當地星期日早上7點至晚上8點，預計星期三公布結果。保加利亞在本月14日舉行總統選舉投票，23名候選人角逐。選委會日前宣布，由於未有人獲得半數以上選票，而且投票率低於50%，首輪投票未能選出總統，需要進行第二輪投票。選民將會從首輪得票領先的2名候選人中選出總統。格爾吉科夫獲得前執政黨保加利亞公民黨支持，拉德夫就獲得保加利亞社會黨等多個政黨支持。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听日天气显著转凉，气温由初时的大约23度开始下降，日间徘徊在19度左右。听晚气温进一步下降，市区最低大约16度，新界再低2-3度。今晚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午夜后北风增强，有一两阵雨。展望星期二清凉及非常干燥，天色逐渐好转。随后一两日早上仍然清凉，日夜温差较大。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尽情唱，尽情 jam， 一场音乐派对，逢星期一晚准时上演。港台电视31 ，Bang Bang 星乐天派对，每集邀请一位歌手或者一队本地乐队，用音乐绽放快乐。今场主角泳儿，星期一晚7:10，港台电视31。 2021年立法会换届选举在12月19日举行，进入投票站需佩戴口罩、量体温和消毒双手。 今年增设特别队伍，方便年满70岁长者、残疾人士和孕妇。 出示身份证，按指示拉开口罩，工作人员会用电子选民登记册核实身份和派选票。 及印后，选票正面向下，不用对接，按指示将地方选区和功能界别选票放入适当票箱。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一年一度的香港法国电影节又来了，今年电影节已经来到第50届，适逢亦都是绿色和平成立50周年，他们共同策影了一个系列叫做气候变化实录，希望观众可以关注不断升温的气候危机。有请绿色和平项目主任伍汉林和大家介绍一下当中的电影。 知识体大咧，咁系讲一个印度嘅女孩啦，去了解环境啊、塑胶污染嘅问题嘅，就发现啊，原来其实环境问题咧，亦都会包括到社会公义啊、人权等等嘅议题嘅。宝贵的成全啦，咁就系一个好多好靓画面嘅纪录片啦，亦都记录咗好多人类嘅活动，令到本来好靓嘅地球啦，多咗好多唔同嘅伤痕嘅。水上行咁就记录咗啦，喺非洲一个村落啦，佢哋嘅居民每日需要行好长好远嘅路啦，先可以搵到水源。其实其中一个原因就正正系气候变化。 伍汉林仲特别推介一套电影叫做《动物生命之时》，绿色和平仲会喺12月4日为呢一套电影举办分享会添。 导演啦，跟住两个年轻人咧拜访唔同嘅学者啊，咁其中咧佢哋拜访到一啲经济学家啦，原来我哋人类不断咁令到我哋嘅 GDP 上升。但是令到我哋嘅环境越嚟越差。咁另外呢两个小朋友呢亦都访问咗其他一啲生物学嘅学者，昆虫喺我哋呢个地球啦係好重要。咁而人类嘅活动 带来的气候变化正正影响这些生物链最低层的昆虫。那这套戏通过这两个年轻人的视角了解人类和野生动物是有一个互相依赖的关系。 11月24号至12月14号绿色和平联成香港法国电影节策影气候变化实录。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头上寄居这么短暂，时日过度已转眼，去留之间残酷的选择，筵席结束终须分散，灯火终会衰残，幸福仿佛不能留住，如何习惯延续过几多的欢闲，全为了望你一眼，悄然一片残酷的表达，如候鸟迷路不知返，掌心不再归还，越过太多风雷雨下，灵魂渐冰冷，只想不起过往时间，最美景致永在目前，从未凋淡。 好似电影里面咧，突然间有一个 moment， 砰一声，嗰啲导演好中意嘅。 系啊， 头先就系咁咯。边个编曲噶？ 呢个就系徐慧妍啦 ，Taco 曲词编监嘅，系为一个电影去编嘅。咁呢个电影系一个灰金电影啦，就系有我陈友哥同埋李碧琪啦一起去做即系演嘅。咁我都系主角嚟嘅。咁就讲一个类似系有脑退化嘅爸爸， 咁咧陈友主演啊， 系啦，咁我咧系佢嘅女咧，我好憎佢嘅，系啦，因为佢做错啲嘢啦，咁不过咧佢好想揾翻我去大家修补一啲关系嘅，咁就一直都唔理佢啦，咁系咯，有机会大家去睇下啦， 睇咗 仲可以睇嘅咩？ 应该冇噶啦，不过要等佢哋可能出 DVD 咯， 或者喺网嗰度可能会搜寻到都未定嘅，会唔会噶？ 应该未有住嘅，系啦。 咁唔紧要啦，我打俾阿陈友啦，叫我攞过嚟，嗰时实有啲 copy 嘅， 系啊， 咁啊，即系全部都系香港有一度好嘅，就是香港虽然好细啦，但系因为细，所以咧喺呢个圈度长大嘅人咧，就好似我啊陈友啊呢啲咁， 即係全部都互相認識咗幾十年， 啊、 任何情況都會見到嘅。 嗯， 啊、即係譬如啱啱我上一次有一個比較小型啲嘅演唱會，咪去又去佢個 studio 嗰度練咯。 哦， 邊個 fans 都有係啦。咁你無端端出海喂釣魚咯，咁樣就阿健仔啊佢啊我咁樣。 係啊，下次一齊啊！我哋去捉墨魚先。 係啊，咁啊，真係佢係好中意釣魚嘅。 係啊，我都有跟佢出去食海鮮啊。 我食海鮮啫， 捉墨魚咯。 哦，咁樣即係都係好即係貼近嘅，即係一齊成長啦。咁啊，即係温打係我嘅年代嚟噶嘛，咁所以真係譬如阿 Alan 咁樣啦 ，Casey 又同 Alan 都經常合作啦， 係咪啊？有去內地嗰度做一啲演唱會，做啊同係咯合唱啊，做嘉賓啊啲咁， 哇， 好幸福啊！ 好威啊！ 校長好識揀人嘅，咁好啊真係，因為今日咧就真係有錄咗音嘅歌啦，即係你哋嘅代表啦，亦都有現場唱嗰度鍾意嘛。以前靚歌再重聚呢，就係每逢星期日嘅晚上九點鐘至到十二點三個小時嘅現場唱。而家我哋喺香港電台第二台現場直播緊嘅。不如咁啦，嗱，頭先呢就聽咗一轉眼呢隻歌，咁多謝馬拉 Karen。不如我哋揾阿 Yangie 陳子瑩。我哋再演繹啦，我哋真係好得意㗎，好似人哋以前呢，我哋初出發明嗰啲卡拉 OK 呢，大家排晒隊寫張紙仔呀，到我未呀，到我未呀。 我寫張卡拉 OK 㗎， 係呀，而家就係排隊咁啦。Yangie 同我哋唱呢個歌叫做咩嘢？ 讓我跟你走。 一首 K 歌嚟㗎。 係呀， K 歌呀，呢隻 K 歌呀。 係呀，好正。彭玲我都好鍾意佢，唱歌好有感情，好值得學習。 逃避你的眼光，还是要一再偷看？逃避却偏退不去，泛滥我心里挂念的感觉。容许在这晚上，什么都不听不看，坐在风的中央，对着灯光，想你又想你。小心一些不算过分，不想再爱会再次痛心，但你一笑一语可以一秒间扭转天分跟地暗。假使拘谨不去接近，正如寂寞伴我继续做人，就以不生的勇敢将我的爱到这下半生。想再爱会再次痛心，但你一笑一语可以一秒间扭转天分跟地暗。假使拘谨不去接近，剩余寂寞伴我继续做人，就以不生的勇敢将我的爱到这下半生。来让我跟你走，流浪到天边海角，如若你肯靠近。 咧 Angie 啊，陳子怡。首先咧，如果我一路聽嘅時候咧，即係幻想緊我以前年青嘅時候成日做評判嘅。咁啊，哇！突然間有一個咁樣嘅咧，就死啦！你唔俾佢冠軍唔得嘅喎，呢啲即係嗰啲啊。 喺 我哋以前成日都係咁樣嘅，即係啲評判咧就係中意你眼望啊，即係講完都做個評判。但係我後生好後生嘅時候成日做，後來就唔做，因為咧我覺得做評判係有時唔係太公平，因為你坐喺嗰個評判席嗰度咧，一二三四五可能五個評判，起碼有嘅。但是即大家的意念未必一样、大家有不同的范畴、不同的方向、不同的阶层来的。即他是很出名的可能，但他不是音乐界、即都有的都有的。那他怎样呢？那他可能、我喜欢这个，我又爆晒棚的分。跟着另外一个呢，我觉得唱得挺好有感情，但是没那么多showmanship 啦，可能好低分咁，咁一拉流去咦乜佢个冠军嘅？点解？即系我成日都有啲咁嘅感觉，冇理由。 我都试过，人人都觉得应该嗰个冠军咧，系啊，最后 咁 样 就，所以我后来就好少做。但系头先呢啲咧，真系唔俾你唔得。因为我想问咧，即系如果你我要问阿马拉 Karen， 因为咧你就即系 PK 惯，你赢咗好多，即系你喺，所以就我谂相机旁边嘅朋友。未必知道即係 PK 咧，以前我哋嘅 PK 咧，你就明我講咩，係我哋嗰個年代發明嘅，即係唔想講嗰個字出嚟，就用英文代替。但係唔知點解，幾曾何時呢個 PK 就變咗咧喺電視上邊嗰啲鬥歌，即係我同你相。 呢個因為台灣嗰個 terms 啊嘛，佢哋好中意用呢個字嘅。 好中意用嘅，佢哋發明嘅原來。 係啊， 即係台灣嗰個叫做咩星光大道。 踢館嗰啲係啦。 踢館就係即係 PK，PK 其實即係 versus。 PK 即係我同你鬥。咁解啫，系 咪啊？ 原來 PK 就咁，即係後嚟變咗就公用咗。咁但係你係 PK 皇后變咗，真係真係慘啦！唔好意思， 成日都跌低嘅。 但係你真係贏得好犀利。頭先呢啲歌係咪好？係咪要揀呢啲歌先至可以容易 PK 人哋咧？ 其實係，如果歌唱比賽，肯定呢一啲歌係 要爆嘅後邊， 要爆，係呢啲係歌唱比賽，即係顯技巧啊，顯自己嘅即係 range 咧，因為 range 係一個好似你做 gym 一樣，即係個 muscle 越勁咧，越放鬆咧，你嘅 range 哇，乜原來可以唱到咁高音㗎，咁樣最好唱爆只玻璃杯就最好， 係啊，咁就真係會比較即係膚淺少少嘅。不過如果係真係要聽。有感情咧，即系嗰样嘢咧，就真系非常之难。要做到有感情同埋有技巧同时发生，呢个就真 系 好难。 都系嘅， 而子莹头先 系因为参加比赛咧，就可能评委第一次听你唱歌，嗰次亦都系嗰个参赛选手第一次，即系有机会喺人哋面前唱嘅啫嘛，系咪？咁又唔同话，一个歌手咧，可能经过即系十年、八年甚至更长嘅时间去孕育嘅风格。咁通常我都講好多好多呢啲 case 㗎啦，即係而家呢啲好多在香港或者呢幾十年嘅 superstars， 佢哋都曾經即係翻嚟香港比賽，多數都係一分鐘之內。被人叮走 欸，我都是啊。 你都是啊， 我都是的，是啊。我是不可以 audition 那些的。我在 audition 就衰的了。是啊，去了马来西亚去了两个都是 reality show。 没理由的，所以你凭这些失败的经验所以现在这么劲。 不是。 不是咯，没理由啊。 我是那些呢不考得试的人。 哦，即是你突然间会很疼 鸡。 是啦。 即是突然间很惊。 很惊的，所以我要是一个很。真係好輕鬆嘅情況之下 perform 嘅人，我先至可以 perform 得好。 OK 嗱，而家要希望睇下呢個境界咧，就叫做你用好輕鬆嘅情況，但係演繹一隻好爆嘅歌，又好似當比賽，但係又唔係比賽，係啦，又好似一定要攞好多分，但係又唔攞好多分，因為攞分咧冇用嘅，即係個咁講啦嚇。咁啦，用呢個咁樣嘅心態得唔得咧？嗬？ 咁佢 平常心，意思 系，系啊，真系呢只歌咧，因为都系好爆，可以比赛都会攞好高分。 我好中意呢首 《My Heart Will Go On》。 Will Go On。 Every night in my dreams, I see you, I feel you, that is how I know you. Go on, far across the distance and spaces between. 冠軍啊！ 好難，好難評喎。 咪點解咧？咪就係咯，就係點解？我 點解咧？ 又係講翻我頭先，即係點解我唔開始唔做評判？就係咁解。因為例如，譬如頭先係一個比賽，咁你死啦，咁你俾邊個咧？係咪唯有話雙冠軍啊？跟住咧，雙冠軍又做馬啦，即係點會雙冠軍㗎？即係咁。 唔係，梗係好難為佢。佢四個唱完之後，你都覺得佢應該有攞冠軍咁。係。咁你好頭痕嗰陣時。 好頭痕啊！好頭痕。 打 出嚟猜情十咯，真系四个。所以咧，比赛其实唔系即系绝对系可以，即系唔同诶一百公尺赛跑，我快过你就快过你。 系啊， 但系即系体育就系有一道得意，即系好 客观啲嘅， 客观好客观， 即系艺术唱歌主观啲， 冇可能即系。 即系摆埋一齐。以前仲好笑啊！我讲翻啲咧，以前我我真系做过一个叫做星宝之夜的评判。 嗱、啊，呢、這个一眼灯两眼灯咁嘅好笑。 你有冇听过一眼灯、两眼灯、三眼灯、四眼灯啊？咁嗰个星宝之夜咧就系 TVB 即系最早期嘅一个叫 talent show， 即系其实佢唔系净系歌唱比赛嚟嘅，每一个礼拜都做嘅，就又系做 audition 啦，好多人就嚟试啦，试咩咧？你表演乜都得嘅，即系等于而家嘅。American American Got Talent British Got Talent 一模一樣，即係全英咩乜乜大賽， 係咪對最尾變成殘酷一丁嗰啲 friend？ 係啦，差唔多啦。但係殘酷一丁咧就好似都係唱為主啊嘛。但係依一個星寶之夜咧。我做嗰個評判咧，有人竟然能夠咧，佢攞把鋸上嚟， 鋸做邊度啊？ 佢唔係表演鋸木喎，佢原來咧表演嚇我第一次見鋼鋸，咩意思咧？佢真係有林本石，佢將個即係人哋鋸嘢嗰啲鋸咧，係鋼片嚟嘅，佢屈咗佢，咁然後咧喺度拉，好似拉搖咁樣咧，然後咧佢聲音咧就係、是。佢將嗰個腳咧就喺度鬆下、彈下、緊啲，咁咪變咯個音有度，佢就可以控制到，控制到哆唻咪發嗦啦。 哇！ 就奏只歌出嚟。哦。咁然後咧又另外一個人唱歌，你點比咧？即係終於咧，我細個參加過一次嘅呢個比賽，一係人都即係阿葉麗儀就係唱呢一個比賽嘅，就出嚟嘅。 冇錯。 我唱完歌咧。跟住即係輸俾一個總冠軍咧，係咩？佢吹笛嘅，咁即係點咧？冇得比噶。點解佢會贏總冠軍呢？因為嗰個佢表演咗一個絕技，係 咩咧？ 就係一路吹到你個評判大喎，你唔好再吹啦，因為佢唔停，佢識一路吹一路換氣啊！幾犀利啊！即係唔斷嘅。 断气， 永恒断气嘅，系会，即系死唔断气嘅，真系嘅。咁啊，哇！呢啲人拍晒手掌，咁咪赢咯。其实好难比噶， 好难比呢啲系。 就算唱歌都唔同风格噶嘛。系，我成日都讲啦，如果邓丽君在生走去参加比赛，人哋唔识佢咧，分分钟入唔到福彩。 系， 真系嘅，即系太好听，唔明啊嘛。可以新闻后，我哋再倾个偈下。 拉德夫就获得保加利亚社会党等多个政党支持。天气方面，位于华南内陆嘅一道冷锋正逐渐向南移动，预料会喺听日凌晨时分横过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听日天气显著转凉，气温由初时嘅大约23度开始下降，日间徘徊喺19度左右。听晚气温进一步下降，市区最低大约16度。新界再低两三度，今晚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午夜后北风增强，有一两阵雨。展望星期二清凉及非常干燥，天色逐渐好转。随后一两日早上仍然清凉，日夜温差较大。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CIBS， 你嘅广播平台， 你嘅开麦机会。 我系刀片跑手冯锦鸿。唔好俾人有感覺，傷殘事係乜都做唔到嘅。我哋係可以同一個健全嘅人咧，都冇乜兩樣嘅啫。 社區參與廣播服務第37、38季接受申請。 想好似我咁跑入廣播界，機會嚟啦！飛雲， 申請即上 cibs.rthk.hk。 截止日期12月2日下晝5:30。 Hello， 我是 Albert。 Hi， 我是李丽嘉。 Hi， 我是郑子成。 你好，我是陈美章。 我是罗敏聪。 我是李志嘉。 我是 Kitty 崔杰彤。 我是青衣。 我是黄天怡。 我是波成。 我是斌晨。 我是二海海洋。 11月22日星期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风骚快活人，美电康康，三五成群，骚动音乐，台长热线全面开放。 机电工程署提提你，乘搭升降机时要确定升降机停定先好出入，同埋留意步 lift 同地面嘅高度差距，亦要同升降机门保持距离，以免夹亲。另外，大人要小心看管同行嘅小朋友，一旦发现异常情况，就要即刻通知升降机负责人。 如果负责人怀疑升降机有问题，就要暂停升降机的运作，同埋找注册承办商检查。 仲有四位歌手嘉宾：陈子莹、龚柯韵、谢文雅同埋黄建文， 系 即系 Kingman。刚刚听到嘅呢张唱片里边嘅其中一首， 系 叫做 《我们的》。 我们的乜嘢？ 就系我们的啦， 即系所有嘢。 呢个系我第一首嘅歌嚟，自己写嘅歌嚟， 我自己写自己 系啦， 自己唱 第一首推出嘅歌曲，咁就靠呢首歌入行咯。 你有冇将你啲咁多年，你有好几年嘅揸住个吉他周围流浪，嗰啲感觉写喺歌里边 都有噶。去到唔同国家都有唔同嘅嘢发生，咁有时都有时就算孤独一个，又系写一啲孤独嘢。有时好开心又写。 有冇人陪你一齐去玩嘅？ 其实我嗰四年系自己一个嘅。 哇， 系啦， 真系连续四年定系翻嚟香港？ 当然系会翻下嚟嘅。 啊，翻下嚟，然后又有去一个地方。 系啦，澳洲留得最长，年半。跟住就游走唔同地方，咁就可能去两个月翻嚟香港，跟住又再飞过啦。 咁系咪全部都唔系好似人哋嗰啲即系工作之旅咁啦？即系譬如去摘下提子啊，唔系嗰啲。本来系嘅， 但系最后因为就系走出条街又唱歌之后，就唔使搵嘢做啦。 哇，好，因为收获咧就 都 OK 嘅，丰富 OK， 可以 买咗层楼咁啦。 系买到机票就只可以，即系可以生活费同机票都赚到咁咯。咁就四年就系咁样走咯。 即系仲要去到澳洲好多城市噶，咁啊 七个 周围走咯。 一年已经去咗七个城市啦。 哇！咁你去到有冇 plan？ 即系话，譬如 住的地方你有没有计划？ 哦，咁啱，其实嗰阵时都有朋友在不同的城市都住，哦、即系譬如 Melbourne 就有基本的朋友 stay 啦，咁跟住 Perth 又有，咁其实如果有啲冇朋友住的地方咧，咁、我就 book 嗰啲 hostel 嗰啲，即系 share 咁样。 系啊，咁、我想问咧，即系喺嗰啲位咧，即系系咪啲多数都系啲 subway 啊、啲隧道啊、街边啊，系咪啲呢啲位？ 在 Melbourne 的話咧，墨爾本就是多數係咖啡店門口嘅，咁、你就會好香，成日聞到啲咖啡味。 哇，正啊！因為嘆咖啡，即係飲咖啡嘅人又聽到你唱歌。 係啊係啊，即係我甚至係唱完就去食埋一份咯。 咁啊， 飲埋咖啡咯。 冇嗰啲冇警察趕你嘅。 因為合法嘅，其實你要有 permit， 即係你要去申請。 我、你要申請咗嘅。 申請㗎。 即係我而家嚟做busking 啦，我喺香港嚟嘅，咁即係佢知道曬嘅。 係啊，即係幾百蚊一年就可以任你 busking 㗎啦。 哦，咁樣。 系啊， 咁都几好嘅。即系如果咁啲人系咩人会有兴趣嘅？你唱嗰啲歌，佢未必识嘅， 就 识你喎。 就系 Perth Love， 即系七首经典嘅英文歌， 即系揸住七首就上路啦。 就 Can't Take My Eyes 啊 ，Can't Take My Eyes 嗰啲 ，Feel 啊，跟住 Stand By Me 啊，跟住 Raise Me Up 啊，即系嗰啲好经典嘅 Wonderful Tonight， 即系好多经典歌咯。 即系佢哋实识听嗰啲。咁啊，啲人都通常俾多數平均地佢俾幾多錢一次咧？ 如果港幣嚟講，大概係二三十蚊啦，即係有時係五蚊啊，有時十蚊啊，有時廿蚊，即係有啲人係五十蚊都俾，五十蚊即係等於三百幾蚊。 係啊， 一首歌喎。 係啦，好闊綽啊。 係 係啊。咁啊，有冇啲即係咩歌迷多咧？圍住睇嗰啲 都有嘅。咁女仔就當然多少少。 有冇麻煩你同你一路傾偈？我哋交換電話 都有嘅，實有嘅呢啲係啦。咁但係都即係多嘅係，反而我嗰陣時去，因為可能咁啱合台灣人去 working 嚟多，咁就無論男女咧，佢哋都會跟住，即係都會好似 fans 咁樣跟住我啊。即係有時我唱下凍啊，佢哋買咖啡俾我飲啊，買水啊，即係好 sweet 嘅，係啊，佢哋好好嘅，好好。 你聽你咁樣講完咧，真係即係中間嗰啲如果有辛酸，我哋聽唔到啦，但係聽落去就好 sweet 啦， 係咯。 好好甜蜜噶，喺温暖又同埋， 即系就算夜晚冻嘅时候，都有人帮我琴平。 咁话边有咁好噶？即系自己揸住吉他，中意唱自己嘅歌，周围有人俾钱你啦，跟住又有咖啡饮啦，又有地方住，又识到朋友，甚至女朋友添，即系嗰啲咁系咪啊？实有啦， 咩人都有， 系咯。咁所以真系几向往呢生活嘅后生仔。 因为有冇一啲改观咧？即系去 busking 想试下咧？ 我冇办法噶啦，因为咧 busking 即系尤其是流浪呢啲半流浪。生活一定是年轻的时候做、即我年轻的时候都是、一半时间在外国的、很夸张的、所以我以前做 DJ 都成日想我怕被人炒的成日都告假的、我那阵就不是不成的我就是旅行的、即我就顶不住这些、即没想过因为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即全部都断断续续这样去了、但是我就很喜欢去旅行的以前年轻的时候、咁而家咧就啱啱调转啦，唔系好想即系，哎呀死啦咁辛苦，即系去旅行都得，不过咧就即系有计划嘅，安排好晒，有人照顾啊，呼应啊，接你机啊， 买咖啡 舒服嘅系啦， 诶不过唔同嘅啦，即系唔同咗心态啦嘛，系咪？不过经历过咧就真系 都好精彩， 好好嘅回忆，即系我好鼓励。年青人，如果你有即如果你仲是年青人、你最大的 access 啦、就是年青 人。年青 好多嘢做唔到噶啦，即你想做都做唔到嘅。即你知我咁，我一家大细，我点 busking 咧？系啊，点解唔见咗你三个月咁？即你想点啫？系嘛？即系去咗边啫？ 系啊， 即唔得噶嘛？即你好多嘢负责噶嘛？即我如果我唔翻嚟，阿边时喺度一个人喺度弹，系咪咁唔得啊嘛？坚哥又想去咗边啊？搞错啊！即系咁， 坚哥唱得噶，高起上嚟系咪？ 喂，呢啲都系浪漫的事。 系啊，不过佢哋其实讲完嗰，佢哋不时会。在深水埗那裡都會做一些 busking 報道會的、 是啊是嗎、 去溫暖廟街 剛剛廟街牌坊那裡、就唱 全教真的用 busking、真的很好的方法 是啊 是啊很洗滌心靈的這件事、 很開心的、 咁啊，我哋可以咧就做完今晚二千靓歌咧，就再做一个 talk show， 冇得顶， 有冇得顶啊？阿讲完你记住啊，带埋晒所有啲艺人之家嘅歌手小组， 系，嚟晒咧就不得了， 系、啊、 可以做十日十夜都得， 系、啊， 因为我大部分都识嘅，即系好好倾嘅，好好玩。咁今日好开心咧，有四位年轻人、三男一女，竟然能够咧喺疫情之后可以共聚。我哋有嚟过两次嘅 Case 谢文雅，歌名都已经好啦，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几窝心咧！ 最爱你的人是我，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没有说一句话就走。最爱你的人是我，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对你付出了这么多，你却没有感动过。是没有改变，美丽的梦何时才能出现？亲爱的你，好想再见你一面。秋天的风一阵阵的吹过，想起了去年的这个时候，你的核心到底在想些什么？为什么留下这个结局让我承受？最爱你的人是我，你怎么舍得只需要你的时候，没有说一句话就走。最爱你的人是我，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对你付出了这么多，你却没有感动过。阵阵的吹过，想起了去年的这个时候，你的核心到底在想些什么？为什么留下这个结局让我承受？ 明白 Case 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同埋我默默享受嗰个琴声， 好犀利。 喺边时咧，可能佢都系你哋嘅一份子啊， 系 好投入，好激情， 好幸福啊！我觉得同佢一齐夹歌咧。 有边时弹钢琴，阿坚哥弹 keyboard， 我哋有王建文啊 ，Keyman 新不了情。 心若倦了，泪也干了，这份深情难舍难了。曾经拥有天荒地老，已不见你默默与悄悄，这一份情永远难了，原来生再度拥抱，爱一个人如何厮守到老，怎样面对一切我不知道，回忆过去痛苦的伤势忘不了，为何你还来拨动我心跳，爱你怎么能留，今夜的你应该明了，愿难留情难 精彩劇新不了情 Kingman 王建文， 多謝，幾咁淒厲， 好慘， 好慘， 有冤情。今日咧，我哋好高興有四位嘅歌手，所以 有好多好想听嘅歌，都系来自四位唔同风格嘅歌手。跟住呢一首叫做《听海》，都好似《新不了情》一样，喺歌唱比赛、电视啊、表演啊最适合。陈子莹 ，Angie。 谢谢告诉我，今天海是什么颜色？夜夜陪着你的海，心情又如何？灰色是不想说，蓝色是忧郁，而漂泊的你，狂浪的心停在哪里？写信告诉我，今夜你想要梦什么？梦里外的我是否都让你无从选择？我就这一颗心，整夜都闭不了眼睛，为何你明明动了情，却又不靠近？听爱哭的声音，叹息着谁又被伤了心，却还不清醒。一定不是我，至少我很冷静。可是泪水，就连泪水也都不。 半嘅新闻报道后，我哋仲有半小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1:30，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本港新增两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都涉及 L452R 变异病毒株。两名患者包括一名75岁男子，他分别在8月和10月在英国完成接种伏必泰疫苗，今个月19号抵港。另外一名的35岁女子是外籍佣工，7月在菲律宾接种一剂强生疫苗，今个月17号抵港，在竹篙湾检疫中心检疫期间确诊。另外，卫生防护中心正是调查一宗初步确诊输入个案，涉及 L452R 变异病毒株，患者住在愉景湾惠丰旭辉阁。中心将大厦列为受限区域，有关处所内的人士需要接受强制检测，目标是朝早大约6点完成行动。香港大学医学院院长梁卓伟辞任院长同校内职务，将于本学年完结后离任。 香港赛马会宣布梁卓伟出年7月18号加入马会，出任后任慈善及社区事务執行总监，并且8月接替合约期满离任的慈善及社区事务執行总监张亮的职务。梁卓伟亦将成为马会管理委员会成员，直接向马会行政总裁应家柏汇报。马会说，梁卓伟将会负责发展和推行具前瞻性以及负责任的慈善策略和政策，确保马会慈善信托基金的拨款申请、分配和应用能够有效地用得其所。梁卓伟今日向医学院师生发内部电邮，表示工作生涯会迈进新阶段，将会加入马会，集中精力在慈善事业上。警方以涉嫌行使虚假文书拘捕两名警员，现正扣留调查。警方表示，进行内部调查期间，发现两名分别40岁和34岁男警员曾索取和职务无关的案件资料，经调查后昨晚将两人拘捕。警方说，非常重视职员的操守，任何人员干犯违法行为，警队绝不容忍和姑息，定必严正处理，进行刑事调查和纪律复检。苏丹局势有新的进展，一度被军方罢免过渡政府总理职务的哈姆杜克在电视上现身，和武装部队总司令布尔汉签署新的分享权力协议。报道说，哈姆杜克将恢复权力。两年前推举哈姆杜克出任过渡政府总理的民间势力联盟拒绝承认任何新协议，发言人形容是一份用枪指住头部签订的协议。哈姆杜克上个月一度被军方带走，其后软禁在屋企。民间指责军方发动军事政变夺权，发动大规模示威，持续几个星期，期间最少40人丧生。报道引述哈姆杜克表示，他同意协议条款是因为希望结束流血示威，认为年轻人的力量应该用于建设和发展。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一两阵的雨，天气显著转凉，气温由初时大约23度开始下降，日间徘徊在19度左右，星期一晚上气温进一步下降，市区最低大约16度，新界再低两三度，吹微风，渐转吹清劲北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星期二清凉同非常干燥，天色逐渐好转，随后一两日早上仍然清凉，日夜温差较大。而家嘅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三五成群围埋都系想开心啫。 有一日，阿小明买咗一个鱼翅炒饭，揾嚟揾去都揾唔到个鱼翅，就问老板：啲鱼翅喺边啊？阿老板就同佢讲： 我叫鱼翅啊，因为。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 香港国安法实施后，破坏同暴力停止，市民回复正常生活。交通和运输亦得以正常运作，社会恢复秩序。香港国安法让香港由乱变治，恢复秩序，再创繁荣，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香港电台第二台40岁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作为本地乐坛发展的主要推动者，怎可能不讲选秀比赛啊？在80年代，除了有无线电视和华星唱片合作创办的新秀歌唱大赛，还有全港18区业余歌唱大赛， 由香港电台、星岛报业同埋当时嘅政务总署合办。第一届喺1984年举行，有五男四女同埋三队组合杀入决赛。讲到明系18区，所以参赛者咧真系嚟自港九新界唔同区域。睇翻当年嘅报道咧，系咁样写嘅噃。九位参赛者嚟自各行各业，例如年纪最轻代表油麻地区嘅周文兴系中学生，九龙城区嘅钟佩仪系收银员，东区嘅张学友同埋元朗区嘅林玉凤系文员。系啊，当年嘅张学友咧只系得23岁，决赛当晚就拣咗唱关正杰嘅经典作品《大地恩情》。结果以192分从50000名嘅参赛者中脱颖而出，成为冠军。几个月之后就同宝丽金签约出道，成为全职歌手，一代歌神就系咁诞生啦。去到第二届比赛嘅名改咗做宝良局19区歌唱大赛，由香港电台、宝良局同埋政务总署合办，冠军系李克勤。唔怪得知啲人话呢个歌唱比赛系香港乐坛嘅大摇篮啦。 声音演绎彭晴，撰文游大东。 十八日子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不需要失个因由，不需要有解释，只知道声在心里面是1000吨爱念。谁要世间的认同，要有承诺吗？只相信情不变，永都不改变。不需要失卡保石，不需要保险，只知道永久保值是1000吨爱念。谁要世间的认同，要有承诺吗？只相信情不变，永都不改变。不相信十世姻缘，不相信术数看，只知道自己所以在，都只因你在。谁要世间的认同，要有承诺吗？只相信情不变，永都不改变。即使我离开了，爱都不改变。 翻嚟2000年嗰座重聚，11:40，我系 Albert Long 欧雪强。我哋今日有好多位嘉宾，虽然咧我哋系隔住两个直播室，但是可以隔住到玻璃，你眼望我眼咁样咧，系唔需要戴口罩，两个两个咁样唱，但是我哋都可以 get together， 一起将一啲你熟悉嘅歌曲同你演绎。翻嚟2000靓歌，我哋第一首歌，一出动画片嘅主题曲《Part of Your World》，小鱼仙，唱歌嘅系 Casey 谢文雅。 Look at the stuff he's suddenly need. Wouldn't you think my collection's complete? Wouldn't you think I'm the girl who has everything? Look at this trove, treasures untold. How many wonders can one cave and hold? Looking around here, you think

的名字叫做王建文， 是 King Man。 Thank you Thank you。 跟住我哋有 Yanji 陈子莹，夜阑人静的时候，我哋一首月半小夜曲陪住你进入梦乡好吗？多谢 Yanji。 仍然倚在失眠夜，望天边星宿，仍然听见小提琴潮入次数在跳逗，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人如天上的明月是不可拥有，情如曲过只遗留无可挽救，再分别为何只是失望，填密我的空虚，这晚夜没有吻别，仍在说永久，想不到是借口，从未意借口，从未意会要分手，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他只这月儿仍然是不开口，提琴独奏独奏着明月半倚深秋，我的牵挂，我的渴望，直至以后。 Thank you，Yang Ji 陈子莹。月半小夜曲之后，我哋有最后一首，大家一起合唱，将一生交给你。 将一生交给你。来回应你的爱，我要用全心全心全意全意来爱你，将一生交给你，来回应你的爱，这是那圣洁梦里喜悦的火炬，用我一生俯视敬拜，用我一生来宣扬你爱，我要让全世界知道那加略山的爱广阔如大海，你的慈爱永不改变，你的心事是高过诸天，世界知道那加略山的爱，那加略山的爱，我将一生交给你。 将一生交给你，来回应你的爱，我要用全心全心全意全力来爱你，将一生交给你，来回应你的爱，这是那圣洁梦里喜悦的火炬， 一生交给你，将一生交给音乐的一班好朋友。多谢艺人之家的歌手小组，带队的是刘广源。多谢 Hallelujah 所有今晚出席的音乐人，包括 Vince 啦、坚哥啦、Kim Man、Yanji、Karen 同埋 Casey。 Yeah. 多谢， 多谢，多谢。 我哋有机会再聚，太好听啦，好多好精彩的歌。多謝心機旁邊所有的朋友，今晚有一個甜蜜的美夢，我們下個星期日晚上九點鐘再見。 Good night Good night